五族大家都知道，劫族、见族、烦恼族、众生族、命族。劫，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是凡。我哋知道呢个世界有增劫有减劫，记唔记得啊？好似讲过吓，人寿八万四千岁嘅时候咧就系增劫，又增劫咧过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十岁嘅时候咧系减劫。哦，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叫做一个中劫。四个二十小劫成智慧空，四个二十小劫叫做一大劫。咁、哦、当我哋人寿八万四千岁啊，过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二万岁呢个时候咧，众生咧就起呢个见作、见作、烦恼作，仲有咩啊？命族、众生族，四族一起起，这个时候叫做劫族。见族呢是众生的见解，是对于这个事理不明白而互相违背的、这种见解，是即是明白真理，是违背真理的见解呢，就叫做见惑，即是八十八识之中咧，生见、边见、界见、生边界见邪，五离识。因为众生唔知道我哋呢个四谛都系空嘅，我哋呢个身体咧系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织而成嘅，咁。根本就冇个真实嘅我存在，点解？因为现在则生，现生则灭，系有生灭嘅，有变迁嘅。结果咧，终归空妄嘅，系咪真系有咧？冇个真我存在，但系我哋唔知道啊！每个人都执着呢个就系我啊，因为执着呢个四谛五蕴组合而成嘅色身系自我啊。所以就有我见咯，我嘅见解系咁样，我认为系咁样，你要尊重我嘅意见，人哋唔尊重你意见点啊？斗争咯，小嘅就嗌交咯，细佬哥都懂得啊，佢咁样讲，你咁样讲，两兄妹都会嗌交噶，两姊妹都会打交噶，呢、这个就系见族啊。咁有种外道咧。当时印度啊，佛在世时候，印度有一种外道咧，佢响呢个五音声中咧，每一个音咧都计有四种我。嗱，总共点样讲咧？咁嗱，譬如色音嚟讲下，系即色是我，离色是我，我大色小，啊色在我中，啊反过嚟咧，色大我小，我在色中，每一个音都计四种我。色受想行识五音五四中二啊，二十种我。咁再过去有二十种我，未来有二十种我，现在有二十种我。咁啊，三世之中总计咧就有六十种我。再加上天见系我系永恒嘅，或者人死咧而灯灭嘅天见上见，总共六十二种邪见。这个叫做生见，为什么依这个五蕴色生而起这种见解叫做生见。那什么叫做天见呢？天见外道呢认为人死永灭，不可以再生了，没有轮回这件事，也没有上天落地星尘这件事、这个叫做天见外道，没有因果。上见外道咧就话：人咧本嚟就系属于人，死咗生生世世都做人，畜生咧系打横嚟行嘅，永远都系做畜生。啊，乌呢、这个谷咧系白嘅，乌鸦咧系黑嘅， 兩個咧都係本嚟係咁屬於咁樣嘅嚇。咁咧兩個都係自自然然本嚟係咁樣嘅。人死咗以後一定係做人，畜生死咗一定做畜生，做惡唔會墮落地獄嘅，為善唔會升天嘅。呢種係薄無因果嘅天見，天見同埋生見咧，一個執相，一個執田，叫做邊見。哦，仲有當年啊，印度有一種外道咧，係非因戒因嚇。咩叫做非因廢戒因咧？唔係呢種因得呢種果，佢咧就戒呢種因。嗱，譬如話有啲似鬧戒，而家都有啊，而家都有嚇，響 New York 都有呢一種人咧，係專門養鬧嘅，唔殺鬧嘅，哦，係見到鬧就拜嘅，哦。而家印度咧，嗱，我係睇報紙睇到嘅嚇，有啲人拜老鼠，老鼠廟，哇！咁嗰啲廟祝公咧，佢話佢相信佢第世佢一定要做老鼠。哦，啲老鼠廟裏邊點啊？攞張床台放嗰啲餅乾啊、糖啊、谷啊、米啊、鹹冷放喺度，啲老鼠隨便自由嚟食噶。咁去拜嗰啲人咧，就係攞呢啲嘢嚟食，又笑嘛啊！唉，佢又唔會食死佢喎。呢啲就係賣身同埋邪知邪見。當時佛在世，印度咧有一種外道咧係拜牛嘅，係拜狗嘅啊，或者咧佢就話今世咧做人係好苦，苦咧就要火到盡，苦盡咗咧就苦盡甘嚟啦，佢就要餓激啊，成日咧將自己瞓響個嗰啲辣嘅地方咧碌嚟碌去碌嚟碌去，越苦咧就將嚟越快樂，呢啲係。賣嚇係蠢哦，咁亦有啲人咧係白頭髮白，哎呀白掹掹自己，盡量成自己令到自己受苦，呢啲叫做苦行外道。有啲咧唔食嘢餓，俾佢餓哦，呢啲都係無益之苦行哦。好似現代咧，嗱你哋記得嘛？好多年前美國係咪有一種宗教咧，係叫佢教徒集體自殺啊？啊！呢、这個就是邪教啦。呢、这個咧就係、是、在佛教嚟講咧，係屬於乜嘢啊？係屬於呢一個戒禁採見，憑自己個人嘅邪知邪見咧，係製造一種戒律，去要呢個教徒去遵守啊，叫做戒禁採見。又有一種外道咧，非果戒果嚇，係點講咧？咁譬如話佢修四禪咧。他就認為證了四果了，這些叫做未得為得，未證為證，根本是不明白這個事理，不分析這個邪證，但是他指功力又很強，很固執，這種叫做見採見，不但不信因果，這種人同時不信有落到輪迴，不知道人生的苦和乐，幸福或者不幸福都是自作自受、哦、这种人呢反而认为人间的祸福都是由造物主去主宰的、哦、信我就得救了，不信我呢你就要落地狱了。佛教不是这样说，佛教你信佛你得不得救呢？你信未必得救，你要去行，要彻底去做、哦、要悔过，要忏悔过往所做的罪恶，现在就要止恶行善，解行并进，你要做得这么多，然后才得到这么多果报，不是说信就得了、哦、有很多人、啊、他说信法、啊、但他没有行呢，不实行等于乜嘢？等于人说食守补，哇！嗰味真系好好食，嗰味真系好好食噶，成日喺度讲讲好食，根本你唔去做唔去煮，边度有得食啫？系咪？咁所以咧，呢一个咧系属于乜嘢咧？属于邪见。 不信因果，不知道自作自受，认为一切都是造物主主宰的。实际上佛教来讲，主宰是谁？自己，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呢是可以做自己的恩人，自己亦可以变为自己的敌人。实际上世界最顽强的敌人是谁？就是自己。自己真的有事不肯听自己话的，你们试不试过啊？试过嘛，去念经啦，哎呀咁攰，唞下先啦，咁又入去见咗周公咯，系咪？自己系有时好多时都唔肯听自己话，所以佛教咧系话要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啊，自我去修行，咁然后咧得到利益。如果唔信呢啲因果嘅咧，就系邪知邪见，无论身见、边见或者戒禁取见，或者系见取见，或者系邪见，呢五见。都是违背真理，是非倒置，令到人呢是思想错乱，这些叫做见作。现在世界就是见作，见作呢见人类的思想运作，即是今这个时代呢没有可能呢有一样有一种宗教去统一人类的思想。佛教得不得呢？答：可惜冇人去推广，冇人去实行，人人都实行佛教思想咧，系可以统一思想，可以促进呢个世界和平，取消人类嘅建筑。但系可惜咧，推广嘅工作我哋佛教徒做得少，啊，实行嘅人咧系太少，所以咧仍旧冇办法统一呢个现代人嘅思想。由于现代人嘅思想太自由啦。所以咧，损人利己又自由，吓杀人放火都是自由，咁啊，乜都自由。啊，响屋企啊，个仔仔啊，啊，你叫佢做乜嘢，佢唔听你话，乜为乜嘢自由啊嘛？哦，点解唔听爸爸妈妈话平等啊嘛？系咪？咁所以现代人嘅思想咧，你话佢进步咩？实际系退步。哦。唯有佛教思想是可以统一人类的思想，令到人类得到幸福，但可惜佛教思想呢没办法推进整个世界人类都去奉行。这个是什么呢？又是众生的福报，业力，业力障碍。烦恼作了，烦恼作是指什么呢？指贪嗔痴慢疑，叫做五动士。前讲五种咧，身边界见邪系呢个五利士，啊，呢个系五顿士，啊，咁乜嘢叫做贪咧？唔系我而界有我，啊，呢个系痴，非分啊，去追求呢个物质嘅享受就系贪，求得唔如意咧就系发嬲。嗔恨心，冇一个实际的我而认为有一个实际的我咧，系疑痴啊！呢个咧在佛教嚟讲系三毒嚟嘅。各位，旧年啊，前年啊，系嘛？旧年啊，啊，个个都好惊啊！非典啊，啊，非典啊，袭击全世界咁滞啦，咁啊，个个要去消毒啊！咁实际上咧。最厉害的毒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贪嗔痴三毒，毒中之毒。那呢除了贪嗔痴之外呢，我慢都是毒来的，我慢降高，哦，因为我慢降高的人呢是没有谦开心，对于这个善的法呢是生这个疑惑，因为生这个疑惑呢就不肯去信奉，不肯去了解，那这个就是疑，啊，贪嗔痴慢疑五种心理都是一种毛病来的，啊，能够令到众生去作种种的恶事，啊，由这个恶的业呢就招致这个生死的果报，因此呢， 就流展于呢个六道轮回生死之中，呢、这个叫做屎。有呢五种嘢，贪嗔痴慢疑五种嘢，使到我哋作业，使到我哋流展，令到我哋生烦恼，脑混浊我哋嘅自性，叫做烦恼浊。众生浊，咩叫做众生浊啊？众生系由呢个邪知邪见，同埋烦恼种种嘅因，这个烦恼咧。五利史我五顿史就叫做十根本烦恼，十根本烦恼就是属于集体苦集灭道之中的集体、哦、因为有集体的因呢就感到这个苦体的果了，苦体的果呢就会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升沉、哦、或升或沉，有事呢就堕落牛胎，有事呢就走入呢个马腹里面投生，或者响呢一个地方死咗去嗰度投生，嗰呢度生咗或者嗰度又死，咁呢啲呢都係为我哋嘅业力所牵引，轮回不息，呢、这个係众生族，生生死死无有了期，叫做众生族。什么叫做命族呢？人的寿命呢，寿年长短不是一定的。什么叫做寿？你告诉我听，几多岁叫做寿？究竟几多岁叫做寿？在佛教来讲，寿呢，60岁叫做衰，70岁叫做老，80岁叫做寿，是下寿。90岁呢是叫做中寿，100岁叫做上寿，而家自年有100几岁的老人叫做上上寿。哦，寿寿好不好呢？好，但是如果没有福报的寿呢，我情愿死了。寿如果没有健康呢，我都情愿死了，是不是好苦啊？睇见都怕啊，不要说自己来寿，是吗？所以呢，我们有福之人呢就不但要有寿，而且还要有福，还要有健康。这个要健康呢就要怎样？说给我听，要怎样？戒杀放生。如果前生杀得生多呢，今生一定是多病。我可以告诉你，我3岁食斋我没有杀生，但我很多病。点知我前世唔杀过，不止杀生添啊，杀人添，系咪？系唔系讲笑啊？即系可能生生世世，你睇下而家世界上好多人杀人噶，系嘛？可能前世我哋就系呢种人啦。我哋系呢种人，可能我哋唔知噶。咁所以佛教要我哋忏悔，不但而家唔做，仲要忏悔以前嘅业障。点样忏呢？咁啊，有啲人就话哦，你做咗因就唔想受啊。咁平易咩？冇可能嘅，係有可能。我哋有悔过之心，凭法力加被，我哋超度咗佢，佢就唔缠住我哋嘛，係咪？如果你唔超度你嘅冤家祭子呢，冤家祭子就永远就缠住你嘅。点解出家人咁多病呢？咁因为出家人修行嘛，修行就快要离开呢个世界嘛，冤亲祭子就驚呀，快啲缠住你，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快啲报先呀。是怕有朝一日你走咗去报唔到嘛，呢个都系有理由噶，唔系讲笑啊。所以咧，我哋出家人咧，除咗止恶行善、戒杀放生之外，仲要乜嘢？忏悔业障，咁啊，凭法力加被，将我哋所修行、所念经嘅功德咧，回向法界众生，大家都超生，大家都到幸福快乐，咁佢幸福快乐就唔会走我哋苦气噶嘛。哦，佢系衰衰地咁，然后先追债啫。如果佢快乐过你，佢都费事揾你咯，系咪？咁所以咧，我哋要做嘅就系咁样啦，就系、是、要回向法界众生。哦，咁嗱，人嘅寿命咧，不得一定喎。虽然系啊，现在佛在世嘅时候，人寿咧系100岁。过100年减1岁，而家过咗3000几年啦，应该减到60几岁。 人寿平均隔六十几岁，但有些人说法师不是，现在人寿命增加了，你看看百几岁人都有，但是平均来讲人命是扁了，你不要只是看几个老鬼才行平均来讲一日死几多人，天灾人祸分分钟都可以夺取人的寿命，分分钟都可以取人的生命，这个叫做命族这个叫做五族恶世见族和烦恼族是生死的因，众生族和命族是生死的果，这些因果是哪里得来的，是我们作业得来的，所以这个五族恶世里面的众生呢是很苦的，但是呢个性也很刚强，善根是很少，是烦恼很深，又很蠢又很难教化的，而家阿难呢就发现入这个五族恶世度众生，假使根有一个众生未成佛之前他都不愿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采尼盘，即是采涅盘，涅盘就是入籍，入籍什么？入这个真理的境界，再不在这个世界受生了。他说假使根五族恶世里面有一个众生未成佛之前他都不采涅盘，而家证明阿难尊者仲在这个世间，可能在你隔离可能你分分钟见到他你不知道在《法华经》里面讲法呢是教化这个六十恒河沙数咁多法王子在末法时代入这个五族恶世教化众生，所以呢可能你们坐这里每一位都是法王子不用客气啊，你说我是就是咯，我要做法王子嘛，你说我不是不敢当，要当当扬不扬，我要做法王子我未做到咩？我现在由今日开始去做，今日发愿去做这个才是三宝弟子呢，凡是法王之子呢，法王之子，法王之子是谁你知道，是佛的仔，是凡是佛的仔呢都是要发愿度众生，为什么？佛的家业就是度众生，你承受佛的家业就要度众生你看看地藏菩萨他说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普贤菩萨十大愿中每一个愿都说众生计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实际上众生尽不尽无可能尽，众生烦恼无可能尽，即是普贤菩萨既然无穷无尽，但阿难呢原本是小乘人是不是，现在回小向大呢竟然是发愿同埋这些大菩萨相等，那你说阿难是不是菩萨再来是菩萨再来如果不是菩萨再来是没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部经里面觉得很无知，用用东西跟佛顶顶顶一路在顶佛讲这样他又讲那样，一味是要找一些问题来故意来问佛，是代表谁？代表我们刚强能调能伏的众生的心理OK， 他发现完之后呢就要求佛加庇他了佛呢为什么要求佛加庇他呢？因为佛呢是大雄大力大慈悲因为佛有大雄大力大慈悲，绝对能够做得到的，因此呢就希望佛呢加庇他，教导他怎样去消除未世的惑。未世惑是指什么？是指思惑、烦恼惑，他见惑已经断了令我早登无上过依十方方计左道场，这里是请佛加庇加庇他什么？内障呢是能够消除，外障呢能够熄灭，所以呢就可以成佛度众生了 大雄大力大慈悲是正法的威德，希更审裁微细滑是求法加被他可以舔裁这个微细滑，令我早登无上国依十方计左道像，是求信足去成佛。成佛的目的是为什么？是广度众生，所以呢他就要求佛加庇了。大雄，大雄啊，就是英雄，英雄呢世间上的人很喜欢的，而且每个人都喜欢呢是自己是英雄。实际上呢真正的英雄呢是佛。为什么呢？有些人呢很强硬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实际上呢这个是假的。人有什么不怕？我问你怕不怕死？你怕不怕病？你就没可能克服死，克服病，你就没有这种力量，你就不是英雄，是吗？古人说英雄能过美人关，但是呢我告诉你听，英雄最怕病来磨。你几英雄都好啦，几叻读书最叻啦，呢个，但一病起上嚟冇办法，做事最叻啦，一病起上嚟冇办法，所以你英雄乜嘢？你冇办法克服病。今日啊，世界呢个科学啊，好发达啊，医药好进步啊，但系人仍旧系咁多病人，越病越多，越例越多，咁呢个咧就系冇办法克服，红咩啫？咩英雄？但系佛咧叫做大雄，无所不敌，战无不克，战无不胜。点解？佢因为佛咧系能够填除咗五字烦恼，能够咧克服一切烦恼，呢、这个叫做大英雄。你能唔能够克服心中嘅烦恼啊？你能够克服烦恼，你就系英雄；你唔能够克服咧，你就唔能够称为英雄。法呢是无战无不胜，一切烟敌，一切魔王，一切烦恼，所谓心魔、烦恼魔、天魔、五阴魔，他通通克服了，所以呢叫做大雄。大力呢，你有力你来抬起他吧，只是抬起一样东西，但这个所谓大力呢是无所不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得到的。每一个人呢是很厉害，但是呢只是一种厉害，没可能所有厉害。如果你说通天晓那个人呢，都是半桶水而已，半桶水这样知道那样知道，不得精。如果精入呢是只有一门深入，人就是这样，佛就不是一门深入了，佛的功德广大无涯，无所不包。所以华严经里面说法有十力无所谓，有十种力量，所以呢 能成办一切大事。譬如说你叫我去办大事，你说叫我讲一下，对自己本书讲一下我得，你叫我去太好重的事我不得了。所以每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短处，十大弟子各有第一，是不是？但是呢法呢不是，不是只是一样第一，样样都第一，无所不包，无所不办，所以呢他能够剪烦恼成菩提，剪生死成涅槃，这个最第一最有力的了。你能不能够剪烦恼成菩提啊？你能够剪烦恼成菩提又叫做大力，你现在几大力都好，你被烦恼剪你呢，你不能够剪一动的烦恼呢，这个就不是大力。因为法有大力剪烦恼成菩提，剪生死涅槃，能够令到我们剪烦成圣，剪迷成悟，剪义成智，能够令到我们众生剪，这个就是大力。大慈悲呢，如果你有大雄大力没有慈悲呢，对我们没有用的，是不是？所以呢一个人呢叻呢都要有慈悲心， 如果你冇慈悲心咧，系自己叻啫，唔帮助得到人嘅。但一有慈悲心咧，就将自己嘅能力啊，将自己嘅智慧啊，将自己嘅财产去帮助他人。啊，咁呢个咧就系修福修慧。法咧系本着呢个无言大慈啊，所以咧就能够俾众生无上嘅快乐。大家知道无言大慈系乜嘢啦？系咪啊？知唔知道啊？使唔使解释啊？知嗬？唔知？嗱，你对你嘅仔女好爱护，呢个系有言啊，亦系冇言啊？有言有故嘅，系你仔女嘛，你咪帮助佢咯。反过嚟讲。街边嗰啲乞儿仔啊，理得咁多，呢个系有缘的慈，哦，法嘅慈悲咧系无缘嘅，啊，冇关系嘅，啊，你对我好，我一样帮助你；你对我唔好，我一样帮助你。有咩证明呢？嗱，即系等于提婆达多成日都想整死佛嘅，佛咧就成日去帮助佢。呢、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冇分别心吓啊！法界众生都系同等于呢个自己仔女一样，去帮助佢，俾佢啲快乐，爱护佢。呢、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啊！大悲呢，啊，悲就是同情心啦，啊，我那个朋友好可怜啊，病成咁样，呢个是同情心，是你朋友先是咁啫，医院咁多人，你有冇个个去同情佢啊？呢个是只是有限度的同情心，不是大悲心。OK， 大悲心点样讲啊？同体大悲，点样同体大悲？你同我同一个法性，明唔明啊？你嘅本体同我本体系一样嘅，所以你嘅痛苦就系我嘅痛苦，你嘅快乐等于我嘅快乐。哦，咁所以咧，《维摩经》里边话咧，众生有病故，是故我病；众生病异，我亦病异啦。咁因为众生有病嘛，我哋咧就要普度众生。叫做大悲，唔分彼此，唔分国籍，唔分种族，唔分黑人白人黄种白种黑种，啊，唔分，啊，总之系众生，唔分人同埋畜添。其他嘅宗教咧，畜生系上帝做俾我哋食嘅，但系我哋佛教就唔系咁讲啊。畜生个性咧。是跟我们的个性是同的，同一个法性，同一个本体，叫做同体。因此我们要对所有众生产生同情心、爱护心，叫做大悲，叫做同体大悲。哦，我们能够这样做到呢，就是大慈大悲。这样呢就可以平等的拔除一切众生的苦。拔苦是苦最苦，最苦，苦中最苦的是什么呢？是生死苦，哦，病都不算是好苦，哦，生死最苦，此生彼死，彼死此生，生生死死无有了期，最苦。所以呢，一个真实的修行人呢，不怕死，最怕死了又生，死咗又生，生咗又死，死死生生，永无了期嘅。死咗而无生就好啦。所以咧，佛教咧系教我哋修呢个无生理啊，证呢个无生果啊，咁咧就叫做真真正正脱离苦海啦。咁啊，法嘅大慈咧系能够俾众生究竟嘅快乐，就成佛咯，究竟成佛。法嘅大悲咧，能够拔除众生嘅苦，就是，最苦嘅就系生死嘅苦。咁叫做大雄大力大慈悲，因为法咧系大雄大力慈悲大慈悲嘛。咁所以咧就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啦。哦，咁法嘅大雄大力啊，就系自利嘅德；大慈悲咧就系利他嘅功德。大雄大力咧系能够正德。佛道的波野智 所证是什么呢？是发生。大慈悲呢，就是成了佛之后呢，是所成就的不思议的力量，是解脱得，即是大雄大力大慈悲呢，就是正法的三德。